马坛球张。 他有球吗？ 张。 张谁？张志宽。 您说那是要饭的，您得理他干什么呀？ 你不提张吗？ 马坛杨希。 哦，马坛杨希。 哎。 嗯。 马坛杨希。 希。 我为什么比较了解这个？ 你看看。 我小时候啊，科边学这个，一科边呢就是八年。 科了八年了。 科对。 没落什么痕迹倒是。 什么叫落什么痕迹？ 您老在这边上磕着，一点痕迹没落，也是难得的事儿。您磕边吗？ 磕边都不懂啊，就是从小就学京戏，我们磕边都不懂啊。 三爷 啊， 侯三爷，那叫磕班您了，还磕边了还？老侯也没告诉他，哼。哎呀！ 我说这个外行，你知道吧？ 谁外行啊？ 哦，你们外行管这叫科班。 哎，我们外行都叫科班，您内行叫科边。 我们内行管这叫科边。 哦，对， 就是做科吧。 啊，做科。 哎，做科。 做了八年。 对，做了八年了。 啊。 后来八年之后站起来了。 啊 啊，站起来。 原来都趴着呢，是这八年趴着受了受不了啊？也是。 也难受， 也 难受，也难受。现在自己啊，毕业以后， 嗯， 经常。走南闯北，全国各地演演出， 嗯 啊，会会朋友， 哦、 当然都得会那个，会那个懂的， 嗯 啊，不懂的我们不瞎耽误那功夫。 您瞧这吹劲儿、 啊，不是 上吹牛不上税，也是不得了的事儿。 看你会逃不会逃 啊？是 税是得上，主要看你跑得了跑不了啊。但是你听你这意思，你跟京剧界来往很多， 经常跟他们攀谈一些艺术。 真的吗？ 嗯，没错。 京戏我们这里的事儿都转一下。 丝儿里丝儿满转。 是吗？ 嗯。 哎，这玩意儿、 嗯、 我一般的跟这个相声演员碰在一块儿的时候、 嗯、 一般的人没有敢这么说话了。 嗯， 你们的事儿我全懂。今天我要跟您好好交流交流。 您说说。 啊，大喜的日子。 啊。 我给您送点快乐。 哎。 啊，让您高兴高兴。 那是。 京戏里边的有很多门道。 门道。 啊， 那是 手眼身发步， 嗯， 都懂吗？ 不知道您要问哪方面手眼身发步。 我给您做几个动作，您能说出它的名词来吗？ 您随便。 哼，随便、哎、随便哪成啊？看这个，这叫什么？ 这有什么了？ 啊， 京剧常用的动作， 嗯， 正观得哐哧哧哧，正观，哈哈哈哈，我说对不对？ 不是，您刚才那个 正 这样的时候，您嘴里什么动静？我听听。 大家伙哐哧哧哧， 大点声，别胆儿粗的。 哐哧，这怎么了？这是？ 不是，我听那动静好像那个猜，您我听听那猜。声音还挺高啊，挺高挺亮。 哎，正观。 祖上在宫里都有职务吧？嗯，又高又亮这声音啊！ 我不知侯宝林怎么叫出来的。还是在宫里头？ 不是，我听您这动静挺好。 我爸在宫里有我吗？胡说， 缺德！怎么了这是？啊， 什么人家？ 哦，正官， 哎， 正官，正官知道。 嗯， 这样呢，叫什么？ 吕然，吕然，这无所谓的事儿。 这个， 突然，老夫突然。 这个， 张飞的心思战，思战。 邪性了今儿个、 嗯、 这个 红净戏搂然搂然， 这怎么回事？ 学书才浅不知道， 说实话了吧、 嗯、嘿嘿，跟您领教， 给你点真的吧，就这个， 嗯，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胡子痒痒，笨笨。 笨笨的。 对。 怎么全在叫了吗？怎么是？ 我怎么听你这调门都像宫里有植物的？他愣不承认，你这玩意儿你怎么跟他一块儿说话的？ 我告诉你说。 对。 你别管我愣天了。 嗯，行， 戏都会唱吗？他不是你这个身上 戏， 身上都会，这个一般的动作都叫得出名来。要唱两出会吗？ 你一张嘴，我就知哪出戏。嘿，到天津来别弄这了，四岁小孩唱轮马。 要不然怎么叫一代比一代强呢？ 啊，是， 也只能说四岁的不错。越往上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您知道吗？好好好， 一张嘴我就是哪出戏。 真的？ 嗯。 太狂了你。 不狂。 55周年你狂什么呀？ 嗯。 什么戏？ 您这个偷蚊子。 你不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捧着蚊子没眼神就钻进去。你得出音儿啊，您嘞，您得出音儿啊。 你说出音儿不是完了吗？ 啊， 你那你刚才说您张嘴，我就这是什么戏？那是不是你说的？ 再提孔一次，我给您三次。啊！ 我也掉味儿了。我就受传染啊！ 什么行当都有人羡慕。 嗯，对。没法干了，这是出音儿，听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什么戏？ 不知道这个。 嗯， 我就知道该上口腔医院了，牙疼啊。 我是真牙疼，你是装的。 你得出字儿啊！ 你说出字儿不是完了吗？ 啊， 出字儿是吧？ 出字 儿，出字儿这是什么戏？ 对。 嗯。 大胆， 不会， 请坐。 写作。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不都有字儿吗？ 您这都画左溜了，成心拿我开玩笑。 不是你到底要怎么着？你说明白了。 你要唱出整出的戏 啊， 这绝对我能帮你唱。 真的？ 那当然了。 哎，你要这今天不容易啊！ 嗯、 我跟您合作，跟你们外行合作还头一回。 行、啊、行，您就跟我外行合作一把。 跟你们外行合作一把、 嗯、 啊！今天高兴。 哎 啊， 嗯， 咱们唱一出什么呢？你说。 我唱。 你说。 我先问您应哪部？ 我唱老生。 老生 、 嗯、刚才那两句倒是不错， 嗯， 有点味道。 对， 老生，那我相信 您挑。 我挑啊。 嗯， 二进宫怎么样？ 二进宫这还行 啊。 二进宫， 对， 二进宫我老生。 嗯，老生。 哎，然后呢花脸、 嗯、 青衣，那哎不行 啊， 这仨角儿而且都台上，你想想、大保国一人赶一句根本就赶不过来啊。 对呀、 啊、对不对？ 对， 你挑一俩人的仨人、 哎、你说这倒是内行人。 当然我搁边儿，我是、啊、对不对？ 您当初跟谁唱过？ 我跟马先生我们一块唱戏的时候，老生戏啊，老生跟老生得在一块儿。 马先生 马啊，我们一块唱戏啊。 马志存。马先生谁啊？ 马连良，马先生。 哎呦，跟马连良马先生在一块唱过戏。 对呀、 啊。哎呀，唱什么戏？ 苏武牧羊。 苏武牧羊，我记得这戏里就一个老生啊。那是您演马先生的。 他演苏武啊。 啊，那您。 我不演的羊吗？ 要闻着这些字还有点山气味儿。嗯，要始终没骗您，不是。 不是。 成了，那咱干脆，咱们再挑一出戏，叫《黄鹤楼》。 黄窝头， 哦，带水战， 带水饭， 三起周瑜， 三条活鱼， 刘备过江， 大饼两张， 张飞闯帐， 哦，小偷战将， 哎，去去 去， 怎么了？我是 啊，北京来不吃饭。 我哪知你们这剧组不管饭呢？我大老远来的， 提前没跟你说是不是？ 是啊，你们这剧组呢，到现在还饿着呢。 到演出不吃，不管饭吃， 演完了，演完了更不管了。 刘备过江，张飞手，让三一成鱼，这是一出戏， 这是一出戏。 哎， 黄鹤楼啊，不是？ 哎、 你当我真不懂 啊？ 拿你看一遍，你当我真不懂。 行， 黄鹤楼 啊， 行， 嗯， 黄鹤楼，你唱什么？ 我来，我刘备。 刘备子， 嗯， 我刘柱子， 嗯， 饭锅归你。枕头给我，炕席归你，老娘你得养活着， 全部归我老娘养。您说咱 你多拿一套席子去，你不得负责老娘吗？ 分家来了啊？ 不分家。 刘备，我是刘皇叔。 你说刘备不是就完了吗？你嘴里也不清楚，我刘备子，你刘备子干什么呀？ 我是刘备，刘皇叔。 刘皇叔是吧？ 您来谁？ 我诸葛亮吗？ 啊，你看看，你倒是正经。 那当然是老生戏。 我后赶的张飞。 张飞，我马飞。 我白面。 我鸦片。 我烟头。又抽上 我四号，你才四号呢，你这都是毒品，你提这干什么？你 还摇头丸子 啊？就是 什么呀？张飞、张翼德。 哦，张飞， 嗯， 张飞是吧？ 张飞， 张飞， 嗯， 那我演孔明， 嗯， 怎么样？ 我再赶一个鲁肃， 肃鲁， 我来碗刀削， 我来担担， 是饿着的。 不是我到现在没吃饭呢，你们那剧组哪儿去了？我找不着。 您甭找他，鲁肃、鲁子敬、鲁大。 哦，那好， 哎， 我来一卧龙。 我这可是三个人物。 我也三啊。 刘备、张飞、鲁肃。 我是诸葛亮、孔龙。孔龙干什么？诸葛亮、孔明、卧龙。 好， 好不好？ 就一人。 啊？ 仨就一人。 一日三回一好啊， 好， 好， 咱就这样了， 我就这样。 咱把桌子搭 了，把这搭， 对， 搭这个吗？ 搭这个， 搭桌啊！ 我得跟您交代交代，桌子前面为前台， 哎， 桌子后面为后台 啊， 上场门下场门， 啊、 抬头观众 哦，好， 您上场我打招呼， 我 上场你打招呼， 好 啊， 好， 现在咱再来把椅子， 哪儿呢？ 这儿， 对， 来， 哎，给我搁这 儿，这活都是逗跟他干的，哎，没捧跟他干的。 我，咱俩谁先上？ 我先上场。 你先上。 我上场，你打家伙。 我打家伙 来。哎， 您叫我来。 你打家伙。 好。打家伙。打家伙。打家伙。 什么打家伙？ 好大家伙。 什么好大家伙？我让你打家伙，你打这个。 打什么？ 小罗啊。 你说小罗不完了吗？什么叫家伙呀？我们做科出身的人，我哪知道什么叫家伙呀？这都是你们外行的话。 这科边是不一样啊。 小罗，小罗，小罗，喂， 小罗， 哎，小赵， 小傻， 小 小飞呀， 嗯， 小罗是太太。 你，哎，对，你说太太不是完了吗？太太。透秀呢，我以为是通虫了呢。 这是不在线有通的， 你自个儿带着，人这儿有吗？ 这什么情况啊？ 你自个儿不带，人这儿哪有啊？ 我喜欢你爸啊。 别乐， 嚼。 嘿，通虫了。干嘛去？ 跟我一块儿出去。 跟你一块儿出去 啊？ 我出不去。 怎么了？ 我是无期。 太行来了， 你跟我一块上场。 你说上场不就完了吗？什么叫出去？哪儿学的你？ 对， 我们科班出身嘛。 太真够忙的啊！太真出去，他大太 啊，先生 啊，先生， 俩算命的， 俩念经。 我管你叫先生，你不能管我叫先生。 我管你叫什么呢？ 你管我叫主公。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主公不是皇上？ 哦，土匪。不是，这年头哪有皇上还敢当皇上？您说这是什么心理？ 我是这个年头的皇上啊，他国的是皇上。 那你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干嘛来呢？ 那我说什么来？你不能，你就得管我叫主公。 就是主公， 主公， 主公， 哎， 哦，我得叫你主公，哎，你管我叫先生， 哎， 好，那行行，你叫我 大先生， 大公是， 来了，还是公 公也行，来， 什么也行啊，瞎唱嘛，别掉个啊，掉个就麻烦了， 啊， 那意思就不一样了， 好， 哎，掉一个到宫里了， 啊， 就叫主公， 好，好，好， 大先生， 啊，主，主，公， 主公， 主公。 不爷你大夫爱不了， 我怎么能帮你害苦了？你还有良心没有啊你？ 怎么了这？ 我从北京赶到这儿，我给你庆祝活动来了，到现在连油钱过路费都没给我报呢，我怎么就对不起你了呢？ 要命了，这还跟马连良在一块儿，你是得去了羊。 不是，你这人怎么没良心吗？这不是， 我跟谁呀？ 我去的我去的谁来着？ 你去的 诸葛亮 啊，诸葛亮。 对， 是你的诸葛亮害了我这刘备了，是你的人物害我人物，跟咱本人没任何关系。 哦，我当你这才说跟我聊天呢。 明白了吗？ 是戏里，已经戏里了。 戏里的词 儿， 跟本人没关系。 哦，没关系。 风骨飞也，你把布爱过了， 跟我没关系啊。 哎，别说话了，打家伙。 哦，对。 当当的来扛， 扛啷子来扛，啷子来扛，啷子来扛。 心中苦恼治不了，利弊不忘去国家， 扛 龙潭虎穴不去闯。 干什么？ 分配是总不问取解阎王， 善人送智者， 还是我的事儿。诸葛亮这么些事儿， 忙着。 善人送智者， 你 善人送智者。 你 善人总是不 你 再送一点礼物， 你要把我送哪儿去？ 不是你，我怎么着呢？我 该你上场了， 我上场。 哎， 我上场，您呢？ 来，我给你打电话。 哎，谢谢。 扛当的来，扛当的来，扛当的来的他， 其中能分之过量，礼毕孤王去。国家龙潭虎穴不去闯， 善人送智不 言， 刘备送刘备， 我好吧， 这得送到桌子去， 亲热着点， 什么亲热？哎呦，侯先生，您唱我的词儿啊？ 熟啊！ 您什么当学会？您唱您的词儿啊？ 我什么词儿？ 这段侯耀文为文亮和说的《黄鹤楼》听了一半，还没有听完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欣赏侯耀文为文亮二位的表演。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高张，等候那涿州一得长，俺家那诸葛亮啊胆怯不表啊， 他后边又来我一得长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又张飞埋伏我进了包帐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这一下诸葛亮又花长了啊，说呢，两头都不乐意，我说什么？我说， 慢慢说，别着急。 你都唱我的词儿里， 我唱的是你的词吗？我唱的诸葛亮的词儿。 诸葛亮，你也不能唱过来拽子呀。 我久战河南。哎， 要挣钱上河南。 我 你不能唱河南拽子。 唱什么？ 唱京剧。 京戏是吧？ 哎， 京戏头一句。 东梁马行路上。 会了，老词儿。唱上。日空上马心不我说， 唱的还不错。唱， 我刚做的手术。山人踏花，青罗爱唐人， 他 将身写作中军长。等候涿州一得。叫诸葛亮， 诸葛亮干嘛？去， 嗯， 你叫诸葛亮？ 对，坐在椅子上，手拿蒲扇子，等候一得章。 到啊！侯爷， 讲不了了，今晚上掉三回了。 也不能老掉字儿，知道吗？你怎么了？ 不是你干嘛都一惊一乍的？ 张飞上场了。 张飞上场就这样吗？ 那上不上场？ 你不是你到我这儿，因为我们平常专业演出没有拍桌子。 啊，别，张飞上场了。 张飞上场了。 大将。 嗯。 说， 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章。 走啊！ 呸！呸！ 有张飞闯进了中军宝帐，叫一声诸葛亮，我的情郎。 亮底根灯。哎呀，往下唱，往下唱。 他嗓子歪歪的，把我辱宫里去。 快点，真好听。 你干的什么戏呢？你是？ 我爱听这个，啊，我爱听这个。 你爱听什么？张飞有唱青衣的吗？有打小锣的吗？ 干打什么呀？ 打锦旗风。 对，来，锦旗风，教我了。 说， 锦旗风了。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章。锦旗风，锦旗风。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章， 到啊！ 大雷，不是枪，枪前不是唱，前出气。 我挖呀！ 你挖你告我干什么？讨厌！ 谁让你挖了？ 你挖！ 我挖！ 挖吧！ 忘 了。你都忘干净了，我还忘什么呢？你， 我先来的，走吧。 大家伙， 扛啷起来扛，怎么着？走吧，先走。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 吃苦劳，吃苦练， 扛。 你比我大过就过长江， 扛。 怒气不过心， 扛。扛。 我爸爸我。我练， 我弄点吃点吧， 是饿了啊。你快快换那牛的大胸啊！ 我哪话？ 凤凰， 我恨。 凤凰， 可恼啊！ 凤凰， 我恨。 山人怂之不？ 是啊，我这个张飞。 送张飞， 你还接李逵呢？ 也行。 讨厌你！ 什么乱套事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我该什么了？ 啊，咱就让来东西不西的问，都是哪家？ 这么着英语是吧？ 哎， 哦， 我再找一回啊。何大话？ 空旷， 我恨。 空旷。 说。 哦，三将军怒气不休，亲得上来，委托谁来呀、啊？ 先生啊！ 哎，慢点，这公家的这是怎么回事你、啊？怎么 俺老张就围着你来， 围着我来， 扎扎扎， 当真为我， 当真为你， 果然为我， 果然为你， 我不惹你不完了吗？ 别唱了，那就。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和魏文亮两位名家合说的传统相声《黄鹤楼》，下面我们再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姜昆、戴志诚合说的《乐在其中》。 刚才李伯祥老师讲的这段，哎呀，听着是真带劲。 您要再来点掌声，我也谢谢合作，谢谢谢谢。 谢谢您看啊，他就是我们李伯祥老师的徒弟。 哎，那是我恩师。 刚才这段大戏模，300多段戏， 没错。 我听说了，就是解放以后，其中有一半没有演过。 哎，没有，失传了， 失传了。很多就是搞京剧的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戏， 连这戏名都没听过， 所以我们的相声它就成了一个京剧的教科书。 哎，这就是我们传统相声的魅力。 哎，这里边有学问。 哎，那是 相声记录了历史，记录了风俗，记录了社会，记录了知识。 哎，这都是从我们刘宝瑞大师那会儿继承下来的， 还给大家送去了欢乐。 没错啊， 这个笑从什么地方来啊？ 你得说一说啊。 其实就是从生活当中来。 这说对了， 对吧？ 所有的笑料都是来自于生活 啊！今年 啊 年初的时候， 哦， 我看有一个小笑话非常好，非常好，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实事。 哦，来自于现实生活中， 就是发生一件真事，后来短信给发过来，一看是个笑话。 哦，就那手机短信。 手机短信 怎么写的？ 这么写的 啊， 说深圳一青年。 哦，深圳的 过节放炮竹， 哦，放鞭炮。 他用手中的香烟点着了炮竹，迅速把香烟扔到空中，把炮竹塞到嘴里。 你看，这动作挺利索，扔反了。 对， 那还得问问这结果呢。 此人目前正在医院里看嘴。 甭问，这是放鞭炮把嘴给崩伤了。 电视台播出了，有这真事儿啊？ 哎，你别说，你看这么写出来，它就有点意思。 来自于生活 啊，没错。 生活当中的这个笑话有特点， 什么特点？ 你硬编，你编不出来。 哦，生编乱造是造不出来的， 都是碰出来的，很技巧， 是吗？ 哎，我有一位邻居 啊， 他告诉我，他们家旁边发生一件事 儿啊，你给说说。 星期天 啊。 门口来了一位女同志， 哦，来人了， 按门铃， 啊， 叮咚， 这是有人来了。 主人出来一看，不认识， 哦，没见过。 您是 哪一位啊？ 我是你们孩子的班主任，我今天家访。 哦 哦，您贵姓？ 嗯， 免贵，我姓金，我叫金莲。哦，潘老师，请进。 潘老师，潘金莲呐，不是，那问问 啊， 西门庆没来吗？啊，您这不胡联系吗？ 随口。就说出来，脑子里也是随时这么联系。 人都免贵姓金了，怎么溜得出潘老师了？ 技巧，他就是说你编，你编不出来嘛。 哎，也不知怎么着，他就自然的一种流露。 所以生活当中的笑话， 这就是 我们要注意观察。 没错，没错。 你像， 嗯， 像在四月份，咱们朋友们都知道，咱们民俗有个节日。 四月份，那知道， 嗯。 清明节， 清明节 又叫寒食节。 现在这清明节啊， 啊， 有一种不好的风俗又起来了。 什么不好的风俗啊？ 烧纸。 哦，这还真有， 越烧还越厉害。 没错 啊， 嗯， 过去就烧点这个纸钱儿， 是 叫冥币。 哎，什么叫冥币啊？ 阴间使的钱叫冥币。 哦，阴间用的。 哦，你看现在烧的这东西可多了。 现在都烧什么呀？ 什么币都有。 现在烧什么呀？ 美元、英镑、 嚯、 欧元， 哎呦， 人民币 全都有。 这么大张， 呵， 面值也大。 都多大面值啊？ 100亿。100亿，你看看，100亿 、嗯，那都快赶上 GDP 了。 这 样，嗯， 烧，在那烧， 没法花， 糊各种各样的东西。 哦，都有 房子， 呵， 冰箱， 哎呦， 还跟自己老家说， 哦， 啊，在那祭奠。 嗯， 爷爷，您这一辈子，您看看，您净骑平板三轮了，您那时候没赶上好时候，现在你看我们多阔呀。 对呀、啊， 今天我尽尽孝心， 嗯， 我给你烧两辆汽车，一辆奥迪，一辆卡迪莱克。 嚯，给爷爷烧两辆汽车， 两辆汽车，唰、啊，烧完了。 这够孝顺的，烧回去。 那个啊，有的年轻人跑上面，哎，老板，你们这儿还有糊什么新的东西了？ 哦，要问有什么新鲜东西？ 这老板 啊， 新鲜东西 啊， 行，认识不认识？ 有吗？ 这就是啊， 您这是 不认识？ 什么呀 ？iPhone 9S， 这都到 9S 了。 9S 这没出了，那边能用吗？ 乔布斯过去那么多年了，在那边弄出来的。 啊，这有道理，发明人都在那边了。哎呦，能用？ 那行，那行，好，真是我买一个，我买 一个。对，九 S 了，买一个烧过去。 给我爸买一个。 嗯， 还得买这个手机套啊。 哦，就那手机壳。 对， 为什么呀？ 阴间潮湿。 这还找着根据，这有防潮功能。 哦，对， 买一个。 那也买，那也买， 烧过去。 你看那个是不是那充电器也得买啊？ 充电器肯定得买一个。 啊，买一个行吗？ 那怎么意思？ 你知道那边使什么电压的？110的还是220的？ 对， 哟，没去过呀、啊， 这还真不清楚啊。 俩都买， 啊、多买一个。 你还有什么？ 嗯，还有吗？ 你看蓝牙， 哦， 蓝牙耳机， 这都是配套的， 全套。 烧过去， 呼噜呼噜全买齐了、嗯。交完钱以后、啊，老板，您把您的名片给我一张得了。 干嘛要老板名片？ 我一块烧了，万一手机有事，我让我爸爸出来找你来。 不，这事儿得找着他 啊。 这一听啊，这都是蒙人骗人的事儿， 是不是？ 这得好好讽刺讽刺。嗯， 还有的朋友跟我说， 啊， 姜昆啊，你们的相声现在其实好写， 好写吗？ 甭写别的， 哎呦， 写写我的儿子那个语文那个水平 啊，等、啊，你儿子这个语文水平怎么了？ 哎呦，你可不知道 啊， 这造句啊，这太不像话了 啊！就那语文造句， 老师让他用其中这两个字做造句。 那我听听你这儿子怎么写的。 昨天下午我不小心把我其中一只左脚弄伤了。 其中一只左脚， 你说你长多少只左脚才有其中一只左脚啊？ 这说的是啊， 我养的这是儿子吗？这 那这是 螃蟹啊？这 好 啊， 对，这螃蟹脚是多点， 一边四个。这个 告诉你，这句造的它不准确。 老师让他用又什么又什么来做造句。 那他怎么写的呢？ 我妈妈长得又高又矮又胖又瘦。 呵，不是，你妈妈到底长什么样啊？ 这不是人呢、啊、这个、嗯、啊，这整个一变形金刚啊，这是啊。 孩子，这句造的也不准确。 最可气的写我这个当父亲的。 怎么着？这造句里还写你这当爸爸？ 老师让他用陆陆续续做造句。 那你这儿子怎么造的句？ 下班了，我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 嗯，这三句里边，我认为就最后这一句好。 怎么呢？ 他符合造句这条件。 哦， 那这孩子还是有出息啊。 是啊， 你看他造的多好啊。 说的什么？ 你看下班了 啊， 他爸爸陆陆续。我说你有多少个爸爸呀？ 排着队回来的。 你也不怕把你妈累着？我告诉你， 你说这叫什么孩子？ 这是好好的教育教育这个孩子、啊。 我说教育这孩子 啊， 我一扫听， 嗯， 一了解情况 啊， 不应该先教育孩子， 他不是不好好学习吗？ 得教育这家长。 哦，这当家长的也有责任。 这家长嘿 啊， 这孩子年纪小小的，你不让他好好学习读书，你知他教什么？ 教他干什么呀？ 教他学炒股。 炒股票， 炒股票。 这孩子多大呀？ 刚上初一。 刚初中生就让孩子炒股票？ 就现在这股票这形式 啊， 你说这孩子脑袋还好得了吗？ 他好不了了， 一天到晚就跟犟的似的。 这肯定啊， 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他着急呀、啊。 没错， 夜里睡不着觉， 是 早上9点钟才起床。 9点多起床， 到了学校， 你肯定迟到了。 你说这老师能不生气吗？ 着急呀、啊， 问他， 嗯， 几点了？ 他怎么说呀？ 2300点了。 啊，这哪国时间呢？ 我问的是什么时候？ 他怎么回答呀？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呵， 您听了吧？这倒好，这孩子脑子里没别的，全是那股票。 老师一指那门，你给我出去。 他怎么回答呀？ 出不去了，全套牢了。 去你的吧。谢谢谢谢大家。 生活当中的笑话啊，应该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处处可以见到。 哎，你们必须要去发现，要去提炼， 只要用心的观察就行了。 这话对了啊， 我们家隔壁啊有一个小笑话。 哎呦，什么笑话啊？ 生了一小孩啊，一年多了没起上名字。 哎呦，这家人也太老和了，这孩子都生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干嘛没起名字呀？ 他这个姓呢有点个别，有点少见。 不是，他们这邻居家姓什么呀？ 姓易。 姓易？哎，哪个易啊？ 就是那个易中天的易。 哦，就是容易的那个 易。容易的易。 哦，这姓易的邻居 刚生出来啊，是吧？天津进口。 那是 啊。多高兴啊， 喜事儿啊。 不是，好。这爷就说来了，咱们一块儿给孩子起个名字。 哎，给起个名字吧。 老爷说我先给起名字。 那爷爷您是长辈，您先给起个。 这老爷喜欢什么呀？ 喜欢什么呀？ 喜欢京剧 啊，那是国粹。哎， 尤其是喜欢青衣。哎呦，我给我这孙子起个名字， 叫什么呀？ 易兰芳。 不，这我得问问，为什么叫这易兰芳啊？ 不是喜欢梅兰芳吗，老爷子？ 哦，喜欢这个旦角。 老太太挺不高兴的。哦，老头子啊，你起这名字谁听得懂啊？ 那能听得懂啊？ 是他这孩子，他是男的，是女的？ 男孩 叫兰芳，他也不唱戏，你叫什么兰芳啊？叫 对不对？你喜欢听戏不要紧，你起男的名字呀？ 不是，那奶奶，您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字。 我给这孙子起个名字， 叫什么呀？ 易连良。 这易连良， 他喜欢马连良。 哦呦，喜欢老生戏哦，喜欢马连良先生。 这儿子一听不高兴， 好， 爸妈妈，你看你们起的什么名儿？什么梅兰芳？这马连良谁还知道这？ 哎，那都是大师啊， 都老人了，现在年轻人也都不知道。你给孩子起的名字，我要起名字，我就这起那个咱们现在全都知道的。 不是，那你给儿子起个名字， 我给儿子起名字， 叫什么呀？ 易杰伦。 易杰伦是啊， 他喜欢周杰伦。 哦，喜欢那个通俗那个摇滚歌星。 对， 哦，这也不错。 媳妇儿，咱也旁边不愿意听了。 你瞧瞧， 去一边去。 呵， 什么杰伦杰伦啊？ 那不周杰伦？ 杰伦唱那个歌，那听得清楚吗？ 周杰伦。 在我地板这儿，地在天里听我的，是人话吗？这 干，人也没这么唱啊，这是。 啊，结果全家人争来争去呀，一年了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没名字。 明白了，感情在起名字这个问题上。家里这个意见不统一， 眼看到周岁了， 这得想个办法呀。 生了咱们得叫名字呀。 对呀， 想了个主意。 哎呦，什么主意？ 这么着啊，让孩子自己选择名字。 这也不成啊！这孩子刚一岁，他还不懂事儿的，没办法选。 出主意啊？ 什么主意啊？ 哎，床上啊，床上摆好了。哎呦啊，什么是梅兰芳的这一个磁带？哦啊，完了以后马连良的一个磁带。 哎呦嚯！ 然后周杰伦的一个 CD。哦哦啊，这个什么这个 VCD。 哦，都摆那儿， 让孩子在这趴着。哦。要让孩子自己往前走，自个儿拿手去挑去，先挑着哪个就叫哪个人的名字。 这主意还真不错啊，这完全是凭缘分啊。 是啊， 来来吧， 全摆好了以后，孩子往那一趴，照着小屁股啪一拍，那孩子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伸手， 他够上哪个了？ 看那边有一听可口可乐，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嘣，把可乐拿过来，噗，打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喝了。 这孩子名字有了 什么？ 易可乐。 不叫易可乐， 那叫 易拉罐。 哪个去？ 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戴志诚二位合说的相声《乐在其中》和返场的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尚远继续陪您听相声。明儿见。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六玉腐，六玉肚，六玉骨，六玉片，腐六肉片，烩三鲜，烩白馍。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